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郭靖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跟住落嚟，我哋有听众 Jazz Tong 同我哋分享佢经历过其中三个好怪异嘅事件。第一个大概系喺我八岁嘅时候，我阿姨被恶灵附身，为咗照顾佢，当时所有大人都决定俾佢同我哋一家人一齐住。因为我妈嗰阵时冇一份正职嘅工作，比较方便照顾佢。我自己就亲眼见过我阿姨突然间变得力大无穷，发出好粗犷男人嘅声音。记得有一次，佢发晒癫咁喺屋企冲出马路，我即刻话俾我妈知阿姨走咗出去啊，然后我都即刻追埋出去。我妈妈就叫咗住喺附近嘅表哥过嚟帮手，最后仲系要用到几个男人先至捉到佢翻嚟。后来班大人就去揾咗茅山师傅，师傅话有个男鬼睇中咗我阿姨，要我阿姨落去做佢老婆，为咗救我阿姨就需要做一场法事。按照师父的安排，法事当晚我们一家人都需要出席。师父画了一个大圈，要我们一家人背对着圆圈坐在地下，然后再让我阿姨坐在圆圈的中间，并告知我们法事进行期间不可以拧回转头看。但是当时这句说话明显对我是起不到作用的。就在法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充满好奇心的我终于忍不住拧翻转头去看。我见到我阿姨头顶上飞出一个人形，没错，就好像看戏一样，人的头型，但身体就好像一丝青烟。我当时吓到整身震晒，但我又不敢大叫，也都不敢走开。我快快将头拧翻转去前面，发事之后，我阿姨真系冇事啦，而且佢都唔知道发生过乜嘢事。而第二个怪异事件就发生喺我大概九岁嘅时候，嗰时候系住喺所谓嘅非法木屋嘅。所以房里面是没有厕所，都是用痰罐的。记得有一晚我半夜起身去小便，就坐在痰罐上面，突然间我见到一只全身黑色的猫一步一步向我走过来。我很怕它会突然间扑向我，所以我都一直看实它。怎知它突然间就凭空消失了。虽然过了三十年，但我依然忘记不到，而且亦都想不到原因，为什么只猫可以在我面前凭空消失。而第三个怪异事件都是发生在非法木屋的。当时的我大概是13岁左右。有一日下午不知几点，我在梳化度打算睡眼觉，就在我转身的时候，我见到一只骷髅骨的手臂在我膊头上，手指还在动紧的。我吓到即刻弹起身。当我定过神再望向梳化的时候，个手臂已经不见了，但是我就听到有个诡异的笑声就在我耳边。当时的我吓到即刻跑到去厨房找我妈妈，一直 都唔敢自己一个出翻厅。分享咗两位听众 send 俾我哋嘅怪异事件，最后呢一个我哋就讲下 Andy 同佢同学遇过嘅怪异事。当时 Andy 大概系12岁，读紧小学6年级，因为要大考啦。所以他几乎每晚都会到住在附近的老师屋企补习，而每一晚大概到夜晚10点钟咁啦，就会自己行路翻屋企。有一晚，因为有几条题目做极都做唔好，所以就漏夜咗。补完习 ，Andy 就急急脚咁行路翻屋企。每晚都行同一条路翻屋企，大概10分钟嘅路程。不知点解，嗰晚佢行咗成2个钟都翻唔到屋企。明明行到尽头，转个弯就可以见到自己屋企嘅，但系条路一直都行唔到尽头。Andy 就越嚟越惊，脚步就越行越快，直到冇力而停低嘅时候，突然间听到妈妈叫 Andy 嘅名，抬头一望，见到妈妈就企喺转弯嘅路口。Andy 急步扑向妈妈，吓到喊唔停。翻到屋企 ，Andy 将自己嘅经历话俾屋企人知。其实当晚 ，Andy 嘅父母见今夜 Andy 都仲未翻，就打咗电话俾老师。当老师话 Andy 已经离开咗嘅时候，佢哋就好担心，一直沿住去老师屋企条路去揾 Andy， 但系行咗好多轮都见唔到 Andy。心急的妈妈在路口大叫 Andy 的名字， Andy 突然间就出现在马路中间。究竟 Andy 是不是走入了另一个空间呢？从此之后，妈妈坚持无论怎样都会亲自接送 Andy， 跟住也都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第二个经历就在 Andy 16岁的时候。当时学校假期， Andy 就跟着爸爸去码头工作啦。因为爸爸是负责码头维修工作的，就带埋 Andy 去学习下，体验下码头的工作。点知做了几日，码头就出事了。一艘游轮离奇沉没，船上边当时有几个年轻人全部浸死咗。经过几日嘅打捞之后，死者嘅遗体陆续被搬上岸，唯独系一个女死者一直都揾唔到佢嘅尸体，直到打捞嘅工作停止都揾唔到。因为停咗几日工，为咗要喺预定嘅日期前完成维修嘅工作，一班维修工人唯有加班到夜晚。这一晚大家在赶紧工的时候， Andy 离远见到一个石柱上面坐着一个女仔。 Andy 就大声叫爸爸，当大家见到有人在石柱上面都好紧张地冲上前，因为担心个女仔会跌落海。当大家接近石柱的时候，见到个女仔成身湿晒，仲喊得好凄凉，大家仲未赶得切爬上石柱，个女仔就一下跳咗落海，吓到大家。几位比较熟水性嘅就即刻跳落海谂住救个女仔啦，但系揾极都揾唔到个女仔。当大家全神贯注望住个海嘅时候，突然间听到，大家回头一望，见到个女仔又再一次坐喺石柱上边。大家意识到是撞鬼，就吓到冲返码头。这个时候 大家听到个女仔大叫一声， 我就在呢度下边啦，你哋要救我啊！ 之后又再次跳落海，大家吓到跑翻码头宿舍，冇人再敢出去。第二日一早，工头就联络警方，警方真系喺石柱下边揾到仲未打捞上嚟嘅女尸。之后，大家仲有冇喺码头遇见嗰个女仔？冇人知，因为已经冇人敢留到咁夜，而 Andy 亦都唔敢再跟爸爸去码头。下一期继续同你讲怪异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Anson Lolo 范廷。